第二節翻嚟，大匪廢噏又即係閒。咁頭先講一講啦，有啲人問我做節目，圓滑咗，唔好鬧阿長毛啦。咁我講件事啦，係又係，唔係又唔係咯。做人即係永遠都有把尺。做網台咧，其實我受咗好多教訓。咁咧就喺肇慶之行，啱啱去完肇慶，即係同班網友啦嚇，十幾人啦，咁啊浩浩蕩蕩啦，咁啊成團啊30多人啦，咁去咗肇慶住間號稱七星級酒店啦，十年嘅奧威斯啦，去咗2日啦。咁啊，因為咧同我一齊上去嗰班網友咧，基本上咧都係有做生意嘅經驗嘅，咩人都有啦咁。男男女女啊，后生啊，咁而有啲咧就做得相当进取下嘅，好似容姐咁啦。咁亦都有啲半退休人士，咁我哋倾开。咁咧就有一个网友就同我讲，同我好熟噶啦，其实佢话好少见到我呢一啲人，因为我咩都敢试，同埋咧我咩都话好嘅，只要咧你讲俾我听，我就会谂点做。咁咧，佢咧就话咧，一个人咧嘅聪明指数同埋咧做生意咧有个指数1到10，我唔识噶，佢讲啫。佢话咧我有1到4，佢又有5、6、7，咁啊8、9、10啊，另一堆人。咁我唔识啊，我问佢点解？佢话有啲人就好似我呢种咁，1、2、3、4，做任何嘢咧，你只要俾我做，我会想尽办法，不计成本，想办法揼掂佢。所以咧，逢系做生意好，做乜嘢都好咧，好快会见到成绩嘅，因为会奋身啊，千方唔好话千方百计，即系点样都死念佢啦，即系啊，冇钱又冇钱做，有钱又有钱做啊，借钱都翻嚟做嗰啲人，咁我承认嘅，我真系咁。但系咧，佢话咧，因为我系咁嘅人，我开创一个事业咧系容易嘅，同埋咧就。会做得好好嘅开头，但系咧，因为冇一个好长远嘅计划，同埋一个管理嘅经验咧，到最后尾可能都会失败啊！咁根据过往都系咁，咁咧就呢、这个朋友啦，呢、这个网友啦，咁佢就话佢就系456，佢咧就擅长去谂一啲嘢好简单，然后佢想办法做好嘅，唔系想办法去谂点样做。但系因为佢冇1、2、3、4呢种人格嘅性格啊，咁咧变咗咧佢流于谂嘅阶段。个问题喺呢度，所以咧近期咧佢都有啲嘢啦，同我合作试下做啦。因为佢觉得咧，我同佢咧就啱啱好咧，就弥补咗大家个缺点啊。即系我可以你俾件好似佢俾件嘢我，咁我会做啊！但系做到咁上下咧，咁佢要不停有人同我讲唔得，佢要做唔得嗰个，因为喺我心目中咧就冇嘢唔得嘅。我谂住做，我就赚钱蚀本咩都唔理，想办法做好佢先，然后先讲利益嘅人。咁佢就觉得有啲嘢你唔可以咩都做，你只系可以拣你身边几样嘢做。而嗰几样嘢你嘅把握性系高嘅，所以一定要一个能够骑得住我呢种性格嘅人同我讲不。咁佢觉得佢系呢个人，希望系啦吓。咁喺度讲啊，咁成个团气氛都好愉快嘅，开心嘅咁，佢哋都会有大家有啲构思上嘅嘢互相喺度倾啦，因为咧有啲咧逐个行业式微，佢想打出一个另外一片天，50多岁又唔想咁早退休，咁佢有啲想法，咁喺呢度咧就都倾咗好多啦。咁而至于8、90究竟系咩人咧？咁佢同我讲啦，佢话8、90就系马云啊、李嘉诚呢种人，佢哋有长远同埋一个大眼光，睇嘢咧系睇得好远好阔。同埋呢佢会聚到好多人帮佢手。但係佢哋都欠缺咗一。因为佢可以諗好多嘢。但係一开始做一嗰下係最唔係最困难啊，落呢个决定同埋做呢一样嘢嗰个成即係嗰个睇法。咁佢哋就欠咗一个一。 咁佢话做任何生意应该都需要我呢种人，呢种性格嘅人呢，唔係我叻啦，即係我呢种性格嘅人呢去做起嘅。咁多谢佢褒奖啦，但佢亦都讲咗我嘅缺点，就係后劲乏力。咁呢就希望呢有啲八九十嘅人啦，五六七嘅人啦，啊咁啊欣赏我，咁啊俾啲路我行下啦。啊俾啲路我行下啦。因为我人呢就係咁囉。譬如好似早几日发生嘅件事，呢几个月其实发生一件事。点为之发生一件事呢，譬如有一间好出名嘅砂石厂，即係田螺厂啦。咁佢哋呢就招标。咁呢有幸托赖呢就搵咗俾我啦，一个之前上家做得麻麻地。咁搵我去做。咁呢就试做两个月先再签合同。咁呢我埋去嘅时候呢，将以前呢佢哋好多嘅麻烦嘢啦，或者呢做得唔好嘅嘢呢，我同啲伙计傾啊，搵咗个人特登唔做嘢。即係呢车归车啦，啲夹即係我哋叫泥斗啊，泥夹斗去做。特登搵一个人每日揸架私家车，我哋嘅车长去睇究竟点样做得好。跟住同嗰啲泥夹车同埋泥头车喺度夹，同佢想办法清。咁呢就搞掂咗。咁呢跟住呢就出咗份标书俾我，咁我就填咗我心目中嘅价钱啦，当然做得嚟嘅价钱啦。咁因为呢做砂石厂呢係做成世，每一年都续约，即係签咗张砂石厂呢，你一年呢就嘅 order 就稳啦。咁啊计咗条数做得到。我做嗰日跟住呢就嗰间砂石厂呢就交俾我做。咁呢就一交俾我做呢，咁呢就隔咗唔够四日呢，就有一个呢自称系黑人物黑社会嘅人，就喺大陆打电话俾我，话我搞嘢同佢哋争生意，点样点样，叫我喺元朗倾。咁我话不如咁啦，我欢迎你嚟我公司啦，嚟坐啦，呢个第一。第二，我话标就系呢间砂石厂出嚟嘅，出三份。我一份你一份，另外一个人出一份，那个人直头唔落标，唔知因为咩问题啦，我知道就得我同你竞争，价低者得，呢个系标书嘅同埋服务行先。我话如果你哋搞得掂嘅就唔使换我，呢个系第一点。话通而口吻。第二点就系佢选择我，唔系我选择佢。如果你觉得有问题咧，你可以同间砂石厂讲，完咗件事。不存在的。第三样嘢，我话我将我份标书嘅价钱我传俾你，如果你觉得你做得掂嘅，你可以自己谂平过我，咁咪你做咯。咁呢件事不了了之。前日有一个人，我长期有啲生意同佢关系嘅，其实呢佢一麻冲，即係东莞嘅麻冲呢，就有啲运沙船石，佢有个石矿场，喺运沙运石呢落嚟香港喺内河码头。咁呢佢就好多生意呢就俾我帮佢运嘅交地盘。咁前两日呢就同我讲话，佢同一间沙石厂呢就签订咗，就呢就过机场入东涌，由屯门去东涌。佢问我有冇兴趣做，有冇机场证，即系禁区证。我话冇啊，一上一单咧，嗰个机场证已经完咗啦，即系要交翻晒机管局。如果唔系咧，机管局会报失咧，会有差人上门噶。你唔见咗机场嗰个禁区证咧，系差佬会追究噶，要报失停咗佢，因为你揸个机场证可以入到禁区。咁所以咧，做完每一单工程咧，我都会交翻晒啲证再嚟过。咁而呢佢问我佢冇机场证，问我有冇得搞。我话你其实好简单啫，你叫间砂石厂呢同你办个临时证啦，一个临时证三日，咁你入去囉。咁佢话其实将工程唔系好大嘅，不过呢就接咗都要做啦。咁我话不如你睇下出面有冇帮手啦，如果冇帮手嘅，咁就因为呢间砂石厂呢就是、都熟嘅。咁我话都可以帮到忙啦，咁同佢傾下做个临时证入去睇下点样搞啦，咁同佢讲。跟住尋晚出咗事。点为之尋晚出咗一个接咗标，滗咗两车砂俾家姐，咗一个冇车。 佢一间沙石，佢有一个沙大陆嘅一间石矿场，将沙同埋我哋叫三分六分即系石仔啦，就交佢啲混凝土厂咧、沙石厂咧做填海厂咧，就我哋要捞石屎。咁佢寻晚落咗两车嘢，咁啊准备入去。咁咧因为咧上一手啦，啊咁啊系三间上市公司嚟嘅，做紧嘅嗰间，咁咧就。有人打电话俾佢，就自称黑人物，就邀请佢咧就去元朗饮茶。佢话如果你做呢单嘢咧，咁你就麻烦啦。你嗰几架车点样点样讲好多。咁而呢一个人咧，就直头寻日嗰辆车沙咧就冇交入去。咁啊今日就谂住上去嗰间。好大嘅沙石厂倾，情愿唔做。咁寻晚咧就同我讲过，我就同佢讲啦，即系有个有呢邵永之人有个网友讲得啱嘅，我谂嘢好单纯嘅，系我经历好复杂啫，我人唔复杂，我经历好复杂，但我人唔复杂，比较单一一啲。咁佢问我，唉呢单嘢都要签咗合同。唉，都系唔好搞啦，又唔系多生意，做晒做三四个月先至，连埋沙卖沙入去，啊，连埋运费全部先得个百零万，啊，运费系你哋嘅，七除八扣，七十皮八皮，唉，又要咁样又要咁样，咁同我讲，我话不如咁啦，你同你今日你上去沙石厂开会，留翻佢，听日去啦，如果你嗰两架唔去，你咪俾我做咯，我去。我本身都同个沙石厂熟嘅，咁啦。佢话你好麻烦啊，我其实冇麻烦。同我之前讲过你有一样，如果你做得好，你价钱平，你做呢个世界边个都系噶啦，系咪？你做得嚟，因为你平过佢，因为你本身就系沙石场喺东莞麻涌，你有先天性嘅优势，你自己有等船落嚟香港。做建筑，佢一样有权做噶嘛？你唔系蚀本做嘛？即使蚀本做生意又如何啫？第二，佢话搵啲黑人物搞你，佢自己本身嗰间公司系三间上市公司。我话几大生意啊？十万八万，佢空你啫。为咗十万八万利益，你估真系搵人搞你唔使钱嘅咩？唔使风险嘅咩？我话第三，你呢件事。你傾得掂，你就俾我做啦。佢話你唔怕咩？我怕咩啫？最大嘅黑社會咪你呢個黑社沙石廠咯。我就唔信啦。我如果我係你，我就打電話同你簽約個經理講。嗱，如果我做你生意，我咧就令到你間公司攞到一個平嘅優惠，你咧就能夠咧令到你咧同上邊咧太子仔咧就交代到，你揾到一個平嘅供應商。但是呢个平嘅供应商而家受到人哋嘅滋扰，即係唔敢讲恐吓啦。滋扰你叫佢同你搞，佢话佢同唔同我搞啊。我话大佬呢间沙石厂嘅老细系边个啊，佢啊白个白纸都冇用啦，佢嗰个老细而家系澳门三大嘅其中一间最大嘅赌场公司嚟㗎嘛。有人夠膽搞佢，佢咪搞你啊！佢搞佢啊！你同佢签合同啊！而家叫你唔好做啊！系咪搞佢啊？咪搞你啊！我咁简单嘅道理，你同佢讲啊，呢件事就完咗啦！我唔捻，咪对唔住冇讲错，我唔理你系边个，都要完，啱唔啱啊？你而家供应商俾平嘢佢，然后有人搞你，即系搞佢啦！佢明明平啲噶嘛，系咪啊？咁佢系边个啊？佢全香港十大有钱佬，而系喺成个澳门三大有赌牌嘅其中一间。佢唔搞你啊，大把赌厅利益嘅人啊，出晒嚟帮佢啦，免费啲嘛。佢搞你嗰个仲要谂下，喂，屌我赚十万八万，你喂要俾几多你啊？十万八万咋？所以有啲人咧唔明白。所以咧，我近期咧面对过几次呢啲咁嘅环境，有啲人话你唔怕咁，我话。我个人谂嘢简单，系经历 复杂嘅啫，经历系复杂嘅，所以请留意听呢个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。啱啱今集就讲紧卖小广告啦，啱啱今集就讲紧喺布吉，点样同治安仔啊、保安啊、公安啊、城管打交道。咁我因为我都话啦，我系一个食咗四方饭嘅人，咩人嚟我都讲好，我想办法去帮到，唔好话帮啦，系冇咁嘅能力。想办法呢，如果有啲人呢有啲问题啊，或者有啲嘢呢想我有啲嘢做一啲嘢啦，咁我都会帮手嘅，但我唔怕麻烦。呢个就係我嘅性格，我可以让你好多，但係我嘅性格就係、是我让你啫。近期有一件事发生咗，有人同我讲乜讲物，我就答咗两句说话啫。我唔黑社会。我卖咸碟，卖翻版做批发嘅。我曾经系上货走私有乜都好啦，任你噏。翻大陆嘅大庄嚟，衰咗一件事啦，曾经做过呢啲啦。咁有听我节目都知道，所以我唔怕麻烦。所以呢啲人呢走嚟搞我都同佢讲，喂，可唔可以做一个正常人呢？我最后尾我仲加咗句说话。我唔系一个好人，而家系我系想做一个好人啫。明唔明啊？我想做我自己一个好人下半世，但系我并不代表我系一个好人。多谢收听啦，过年大家啊，狗年愉快。咁预早同大家拜个早年啦，咁喺嗰个叫年宵摊位啦、维园啦，咁到时见啦，拜拜。